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报时，北京时间9:01:40。点名，好了，老朋友在右边，在家族群当中来 say hello。新朋友在左边，在我们的官微呢刷一下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更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很久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没有新朋友来了哈，我们需要注入新鲜的活力，是不是？好了，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今天是2018年10月15号，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汽车时尚资讯呢？汽车科技当中的实用派，自动防眩目后视镜，秋季汽车保养，暖风管线以及风扇的保养。京郊最美的赏红叶推荐，慕田峪长城。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来关注一下汽车科技当中的实用派哈，自动防眩目后视镜。后视镜呢，自动防眩目是指当车后的汽车的灯光照射在后视镜上的时候，后视镜可能会吸收强光，削弱强光的反射，避免反射的强光正好照到驾驶员的眼睛上产生眩光。我自动后视镜的防眩目的原理呢，是当强光照在后视镜上的时候，镜上的光敏管把光信号传送给防眩目后视镜的单片机，经过判断之后呢，这个光线会对驾驶员造成眩目。控制电路呢，会施加电压给后视镜的镜面电离层，将它的颜色变深，用来吸收强光，减少后方强光的反射。研究发现哈，眩目的影响会使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增加1.4秒，当汽车以100公里时速行驶的时候，会使刹车的距离增加近1倍，这对于驾驶人员来说是非常危险的。防眩目后视镜呢，则可以有效地解决驾驶员的眩光反应，从而保证驾驶的安全。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上午9点，阳光刚好 ，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Frank Mosick Wrecking Ball。 Baby you let me down, I'm closing the door, I can't bear to see your sweet eyes anymore。 第49名 旅行团乐队悠长假期。 48名 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乌云快 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 第47名，常石磊，敢爱。 有你给我敢爱的力。 第46名， Josh Fairley, Because of You。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aby you let me down, I'm closing the door, I can't bear to see your sweet eyes anymore. Every second that I stay, I'm sinking further in to clever little games and the heartache that they bring. Don't you know by now when I scream and laugh that I'm done with you and the things you do. I can't run or hide from your love or lies. Can I win or war when you change in signs? Every time you tear me down, down, tear me down, down. With your wrecking ball, why, baby, tear it apart. It's hard. Every time you tear me down, down, tear me down, down. With your wrecking ball, why, baby, tear it, tear it. Picking up parts of me scattered on the floor. Reckless love is strong, I wish my soul was more. Terrified and scared to death, I'm searching for a way to keep you more in check. Hear what I gotta say. Don't you know by now when I scream and laugh that I'm through with you and the things you do. I can't run or hide from your love or lies. Can I win or war when you change in signs? Every time you tear me down, down, tear me down, down. With your wrecking ball, why, baby, tear it apart. It's hard. Every time you tear me down, down, tear me down, down. With your wrecking ball, why, baby, tear it, tear it. Baby, now I'm taking cover. You're my destructive lover. Baby, you are like no other, wrecking all of us. Baby, now I'm taking cover. You're my destructive lover. Baby, you are like no other, wrecking all of us. Frank Music 带来这首 Waking Ball 梦怀球，身兼舞者、音乐人、混音师等等数职的他，以略带80年代风格的快节奏，用超能量刺激我们的听觉神经，当然也正在用他的魅力征服越来越多的电音迷们。上周全新推荐的作品，本周上升至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应该上升了，应该是进入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定的吗？我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别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想见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 让我麻烦，这首歌由谭雅自己来唱作词曲。最自在的即刻出发，一个人的潇洒自主旅行，挥洒自如的经验，新的谭雅给你带来超越想象的法式浪漫。别找我麻烦，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穿过城市的霓虹，任凭记忆的翻涌，走寻沙漠的荒凉，迎接生命的朦胧。地平线上的海浪，就像你给我的温暖，夜空中沉静的月亮，就像你永恒的回望。的海浪，就像你给我的温暖。 空中沉静的月亮，就像你永恒的回望。爱是风暴，爱是坚守，爱是彼此唯一的阳光。有你陪我寻找心新的方向，和我一起变得更坚强。有你， 来自常石磊的《敢爱》，这是大型的真人秀节目的主题歌。阿妹当中，常石磊细腻动人而又有力量的歌声，和《极速前进》当中温情而又有刺激的画面完美结合。明星们从深圳整装待发。到终点冲刺，将竞技当中的聚散离合也是娓娓道来，用这样的声音来传达一种力量，真的很难能可贵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6名乐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ogether we're so alive. Yeah, together we're so alive. Joy like a jewel. 英国的唱作女歌手 Jellycy X 这首 Doing It 和 Richie Aura 首次合作哈，两人装扮也很抢眼，装扮很抢眼。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嗨，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振奋起来。充满能量的歌曲送至你的耳畔， And Flying 的这首遇见真爱。 I feel so amazing， 就在生命中注定，跟着彼此 chemistry。 Alright， 一分钟变得好像一秒，那里是你的眼睛，你可以就有我心情。 Oh yeah， 我看得到你记在我的身边，我的方向因你实现。敲上了叮咚，天佑 是你让我看见爱情， 爱像就感觉，笑挂在了嘴角，就让我把你融化掉，发现只有你是 my type。 Oh yeah， 装满眼角都给 love， 说独一无二都没有，让你记住我是谁。 Oh yeah， 看得到你记在我的身边，我的方向因你实现。 Oh yeah， 谁在脑海里敲上了叮咚叮咚， 是你让我看见爱情， 爱像这感觉。 我现在要用我的方式告诉你，是你的微笑让我无法呼吸，切不的是你超越的每个电影。 All I need is you， 一万千里解释你从来不会犹豫，我都会 say yes yes she's fuck， 本来你知道我多真心，只想和你在一起，想把自己交给你。 Yeah， I can't stop for you， 你让我无法入睡脑海里，是你全都是你。 Yeah， I can't sleep for you， 你让我无法入睡脑海里，是你全都是你。 Yeah， 当你 切身在我的眼前，这是我期待的瞬间。Oh yeah， 谁在脑海里敲响了叮咚叮咚， 是你让我看见爱情。 I'm flying 是偶像组合当中为数不多的偶像乐队，之前活跃在日本呢。这五个开朗阳光的大男孩组成的组合，出道的时候便获得好评无数。遇见真爱，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刚刚看完6:30的新闻，那悲剧又重演，有个妈妈拿着儿子的照片，期盼他会出现，看不下那画面，我转过头却开始流泪，是惩罚是考验，还要有多少的心碎。这样的城市里，话题都围绕在金色山堡里，有八卦没想法，计算逃避人在玩游戏，没有钱，没人理你。我心里很愤怒，只能冷酷让自己麻木。那是命做赌注，这些疯狂还要多久？ 陶喆的 Dear God， 包含很多的东西，从悲伤变为无奈迷茫，再到愤怒和质疑，最后是愤怒的爆发，当然还有对未来的希望和祈祷。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列车在无边的旷野中穿梭，我和每一分每一秒告别离，随谁而去的是风景，随谁而去的是时光。 不曾爱上一个人，怎会爱上？ 说没有深情也无所谓迷惘， 在流浪的途中爱上你， 在流浪的途中道别离， 爱上你每一道彩虹， 爱上你每一次流浪， 爱上你每一道目光， 爱上你每一次燃烧。 当一个人怎会爱上， 怎会爱上， 若没有深情也无所谓迷惘， 在流浪的途中爱上你， 在流浪的途中挥挥手， 爱上你每一道彩 想你每一次流浪， 爱想你每一道目光， 爱想你每一次燃烧。 叶蓓和许巍的流浪途中爱上你，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叶蓓说，15年之后我和许巍再度合作，但是那些曾经的美好依旧如故。通过这张专辑也讲述他在旅行当中的那些故事。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墙壁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 白云是蓝天正在放的风筝，青春是操场奔跑的，勇敢地朝梦想闯一闯，闯一闯。 还记得刚才的你下课，上次你的鞋和我手拿着，经过的同学大家都笑着，因为我新鲜的蜜蜂都来听你着。我 一定了，你笑了，我尴尬了，你的脸红了。 放下的照片，写下的暗恋，我们说过 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 飞走了吗？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王府井西街、台机场大街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Yeah. Tell me, am I going crazy? Tell me, have I lost my mind? Yeah. Am I just afraid of loving? Or am I not the loving kind? Yeah. Kissing in the moonlight, movies on a late night, getting old. I've been there, done that, supposed to be hot, but it's just cold. Yeah. Somebody wake up my heart, light me up, set fire to my soul, yeah. 'Cause I can do it anymore. Yeah. Give me that. 纯人声乐团 Pentatonics 的这首 Can't Sleep Love， 他们由四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共同组成。作为一个千锤百炼的纯人声乐团，这个乐团用完美的默契度所演唱的和声，足以媲美乐队伴奏的乐曲。不是以前就经常说吗？人声是最美的一把乐器。如果人声可以做到这一步的话，那无需任何的乐器了，是不是？如果你记不住这个纯人声的名字，你可以直接记成 PTX 就可以了，简称 PTX 组合，纯人声组合。好了，欢迎回到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在我们的官微上欢迎你继续来刷存在，爱在旅途 Jesse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说句心里话，特洛伊北纬四十度都是老朋友，还为新朋友东方预想，马上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如果想进入到我们线下这个成千上万的大家庭当中，成千上万有点夸张，1000人总是快有了吧。 好，就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好，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再说一下，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爱车的秋季保养，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秋天呢，天气慢慢变凉了，气温比较低，有的时候会出现白霜，你要特别注意风挡玻璃下的除霜的出风口，出风是不是正常，热量是不是足够。如果除霜功能不正常的话，会给驾驶员的视野造成很大影响，这就为驾驶带来很多的麻烦和不安全的隐患呢。我们今天有霜哈，来把我的这个除霜口打开，哎，吹不吹着风啊，哎，霜除不掉啊，哎呀，不好不好，看不清楚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糟了糟了，啥啥声音啊，对吧，有这样问题呢，一定要及时解决，还要检查出风的口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杂物，如果有杂物，哎，别太懒了，你赶紧清理一下吧，不就几片叶子吗，千万不要造成安全隐患，得不偿失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下一个时段呢，再来为你介绍京郊最美赏红叶的地方慕田峪长城。啊，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来听刘德华的缠绵。那这首歌简要介绍一下啊，是刘德华1994年参演的电影《天与地》当中的插曲，一首温婉情致的国语歌，也是刘德华国语作品当中一首磁性代表作品哈。来听听刘德华的《缠绵》。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越深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源自于他的唱片当中，这个全新的唱片呢，也是唱片公司为他量身打造这样一首专属于梁静茹风格的歌。 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一首日文歌《留在我身边》啦。那袁岩爵呢，将这首歌曲重新填词，完成了梁静茹的这一首《没有如果》，曲调很欢快，也非常顺耳，非常走心，很耐听。好了，这个时间最后来分享潘玮柏潘帅的《You You You》，源自于他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808》当中的第二波主打歌。这首歌同样是潘帅自己创作的 MV 当中特别请来视觉大师赖伟康来撑镜，可以去看一下哈。潘玮柏潘帅 You You You。 像是失去相机，我感觉不到呼吸，连空气都只是 I love you so。 每秒钟胆战心惊，迎着你给的惊喜，你与众不同的 love I want you girl。 Tell me baby谁都只是 why I love you so。 每秒钟胆战心惊，迎着你给的惊喜，你与众不同的 love I want you girl。 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来还有25分钟的好歌，会有张国荣、方大同、刘维，还有一首英文歌曲，还有萧亚轩后场，千万不要走开。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跑品牌丽华快餐。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油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

talking, two people fall in love at the same time, and acting like it's not possible, we're both in denial. When you see the leaves falling, baby, know that you can lean on me, and I can't promise anything, you just gotta trust me, baby. You know, and I know, we're standing on the edge of mystery. If you jump, and I jump, and that's the only way to set us free. Oh, you're jumping on too free. But we gotta go. You don't have to be scared to be on your own. When you see the leaves falling, baby, know that you can lean on me. I can't promise anything. You just gotta trust me, baby. You know, yeah, I know. You're standing on the edge of mystery. If you jump, that's the only way to set us free. Oh, you're jumping one, two, three. This is where you wanna be, baby. This is where you run away. 刚刚这首歌呢是来自丹麦的小天王 Christopher 的这一首 Free Fall。2020年发行首张专辑来，他已经收割了6座极具分量的丹麦音乐大奖，也获得无数榜单的冠军哈，并在在Shopify Spotify 丹麦的一个什么网站吧，累计超过了1亿的流量啊！凭借出众的音乐才华、无条件，还有这个外形条件，还有亲和力，他已经是中国拥有大批粉丝的一个歌手了。很多人亲切的称他为小 C 哈 ，Christopher。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很难得哈，每周只有这一天，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是25分钟的好歌，每周只有这一天呢，要好好的一起来庆祝一下，庆祝一下 ，celebrate。好了，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哎，对了，听歌之前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承诺给你要介绍一个赏红叶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在10月中旬前后，也就是现在哈，新牧田与长城最绚烂、最肆意的季节，秋高气爽，云淡风轻。进入到10月份，牧田与长城旅游区内3000米的红叶带哈，渐次染红，色彩斑斓的红叶映衬着雄伟壮丽的长城，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如诗如画般的金秋盛景，让游客尽情地享受如梦似幻般的长城风情。枫叶的枫，大孩子呢可以考虑坐摆渡车、缆车或者索道。长城的台阶呢比较陡哈，可以选择乘坐缆车上山，然后再慢慢走下来，这个不费事儿哈，挺省劲儿的。登长城来赏红叶，最佳时间就是现在。开放时间呢是早7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自驾路线，由市区呢上京承高速13出口下高速，沿着景区的路标一路前行，就可以到达景区了。好了，计划不如行动哈，赶快走起吧。这两天雾霾好，但是周末好像就这个霾就散了，下周天气就会逐渐转好了，可以考虑一下哈，去赏红叶了。好了，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这首歌你很熟悉，旋律很熟悉，至少张国荣的《再恋》。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

再跟大家说呀，好好恋爱，来自方大同和葛正山的《爱不来》。方大同说呢，去年在金曲奖颁新人奖的时候给葛正山，当场呢葛正山就说我很欣赏你啊，其实他现场说的比这个还有更那什么一些哈，说哎呀我爱你了呀。方大同印象很深刻，后来这个做新专辑《危险世界》打造嘻哈歌曲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到了葛正山，来帮我嘻哈一下哈，嘻哈一下，来帮我来一段说唱吧，好像我们听来上海话了。方大同、葛正山的《爱不来》，这里是汽车音乐会。好了，继续来分享刘维的美味超能力。出道十多年的刘维呢，作为歌手、演员和主持，可谓是游刃有余，也是全方位发展的艺人了哈。他始终带着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也从未停下过对音乐创作的脚步。我们就来听听刘维的《美味超能力》。 一个人感觉不好，需要些浓郁味道，丝滑的感受让你感觉一切会变好。有一种超能力，用美味解决问题，这 super energy 让快乐更靠近。两个人分享更好，一起快乐一起笑，一口超浓郁味道，幸福指数在升高。有一种超能力，用美味解决问题，让幸福更靠近。美味一个人感觉不好，需要些浓郁味道，丝滑的感受让你哇哦。有一种超能力，用美味解决问题，这 super energy 让快乐更靠近。两个人分享更好，一起快乐一起吵，一口超浓郁味道，幸福指数在升高。有一种超能力，用美味让幸福更靠近。 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